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 这里曾是一片海洋，4000万年后，它以世界屋脊闻名。 登珠峰是我40多年来的梦想， 前40次都失败了， 但是我不甘心，我还是想再尝试。即便是穿着假肢去攀登，我也觉得我可以。 由吴京、郭帆特别推荐，胡歌倾情献声的电影《无尽攀登》将于12月3日上映。影片真实记录了中国无腿登山家夏伯渝依靠43年的不懈坚持与热爱，靠一双假肢5次冲顶珠峰，最终成功的故事。珠穆朗玛峰坐落于世界屋脊之上，矗立于地球之巅。登顶珠峰，领略峰峦的奥妙，探索大自然的神奇，始终是人类保持好奇心孜孜以求的向往。那么珠穆朗玛峰是如何形成的？珠峰的高度如何测量？珠峰的存在对我们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自然生态、人类活动有哪些影响？在中国地图出版集团最新出版的《走进地球之巅》中，众多顶尖科学家、登山家、科考队员们用通俗的语言把这些颇为专业的知识娓娓道来，让大家了解珠峰科考和测量，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见证中国精神与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聊一聊走进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背后的故事。 那首先呢，先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就是中国地图出版社的编辑王鑫。王鑫你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白玲老师。白玲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今天呢我们一块来说说珠穆朗玛峰哈。那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地图出版社还有我们这个中科院的这个青藏高原研究所是如何想到说专门要出这样的一本专门介绍珠穆朗玛峰的书呢？ 这一本书呢，我们从它的策划到正式的出版经历了1年多的时间。起因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去年2020年，大家知道有一个珠峰高程测量，这是我国的第3次对珠峰进行测量。还有一个就是第2次青藏科考综合科学考察研究启动，今年是它的4周年。还有就是人类首次登顶珠峰65周年，然后以这样的珠峰科考攀登还有测量的一些大事件为契机，然后我们就想策划一本关于珠穆朗玛峰的书。还有就是珠峰可能我们会觉得它是世界第一高峰，被称为地球之巅， 对， 它距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呢它是和我们人类的生活还有地球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呢，从画册和科普图书相结合的这个角度，然后来全面的多层次的展现珠峰它的美，还有珠峰背后的关于它的科考攀登和人类这种对珠峰的探索的精神的故事。然后就是这样的话，我们联合青藏科考队还有青藏高原研究所，包括中国登山队，还有国测一大队关于这个珠峰的相关领域的这些单位，还有科学家们，然后一起来策划出版这样一本书，向大众来普及珠峰的 知识和故事。 嗯，对，全世界8000米以上的高峰一共有14座。 对， 那么主要都集中在喜马拉雅山脉和这喀拉昆仑山脉。 是的，是的。 那么其中这个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那么形成了整个这一块的世界的一个屋脊哈。说珠穆朗玛峰的形成，就一定会提到喜马拉雅山脉是如何形成的，青藏高原是如何形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也跟大家来介绍了哈。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是请白灵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哈。那么作为这个世界之巅、世界屋脊，那么到底它是如何形成的？ 提到珠穆朗玛峰的形成，我们还得从板块运动说起。实际上地球表面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很多大大小小的板块组成的。这些板块之间呢，会持续不断的发生相互的挤压和碰撞。而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的形成，正是印度和欧亚大陆发生相互强烈的挤压和碰撞的结果。实际上在远古时代，印度和欧亚大陆之间呢，是一个宽阔的大洋，就像现在的太平洋一样，称之为特提斯洋。那时候呢，印度大陆实际上是在南半球。在大约 1.5 亿年以前，也就是恐龙称霸地球的时代。 对 ,1.5 亿年是侏罗纪那个时代。 是的。恐龙称霸地球的时代，印度大陆呢开始从南半球分离，然后持续不断的向北漂移。大约漂了1亿年左右，印度大陆终于和欧亚大陆相遇，开始碰撞。那么这样碰撞之后呢，印度大陆还是持续不断的向北推进，就像推土机一样，俯冲到青藏高原以下，逐渐的把青藏高原抬高， 然后最后就形成了这个整个喜马拉雅山脉。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很直观的感受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我们从青藏高原一直向南开到樟木口岸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樟木口岸海拔已经降到2000多米了，但是其实从樟木口岸再往北只有这么100-2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长度之内，它的海拔大概下降了有几千米之多。那么这个就可以说是一个很直观的这样的体会了。那么珠穆朗玛峰作为这个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哈，其实刚才我们的编辑也提到了啊，它经过好几次不同的测绘。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它的高度是 8848.13 米，后来第二次测绘呢它是 8844，这回呢最新的高度是 8848.86 米。那为什么说这几次测绘它都会出现不同的这样高度的变化？是它的高度真的是在不停的变化，一点点长高呢？还是说是我们的技术有了变化才会出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的不同的变化呢？ 我们在教科书中学到过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但是不同的时代呢这个高度是不一样的。 对，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我们国家先后进行过6次大范围的科考和珠峰测量。其中有3次进行了成功的测量并向外公布了高度。这三次呢分别是1975年、2005年和2020年。对外公布的高程分别是8848.13。 对。 8844.43。和8848.86。大家可能发现和上次相比珠峰似乎是长高了。 对，长高了4米。 但是实际上它测量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上次测量的是珠峰上面岩石面的高度，而这次测量的呢是岩石面上边雪面的高度。 相当于珠峰戴着帽子了。 是相当于 这个意思。 前面是没戴帽子，现在呢戴了一顶帽子。 那珠峰真的是高度会在逐渐的变化吗？就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哈，会不会真的像整个的青藏高原或者整个的这个喜马拉雅山脉会随着这个板块的挤压，它的高度真的会有变化？ 珠峰的高度在持续不断的发生变化，同时它的位置呢也在不断的变化。 位置也变啊？ 对。 哦。 首先呢它印度板块实际上早期是在南半球的， 对， 所以碰撞的时候呢也是位于赤道附近。珠峰的位置在持续不断的向北推进，但是珠峰的高度呢它不仅仅受到板块俯冲的影响，实际上也受到多种不同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地表的侵蚀作用、地震活动等等，多种因素都会对珠峰的高度造成影响。 所以这些不同的因素还是需要用多种不同的观测手段进行综合的分析。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想问一下编辑啊，就这本书大概它都分成哪几个部分，从哪些不同的角度跟我们大家介绍了珠峰呢？ 这本书主要是从一个地球系统的一个角度来讲一个系统的故事。然后我们是分为五个章节的引领，认识珠峰，科考珠峰，攀登珠峰，测量珠峰和保护珠峰。我们是聚焦珠峰，但是又不仅仅局限于这一座山峰，而是珠峰及其周围的地区。相当于我们提出来的是一个泛珠峰的一个概念。珠峰及其所在的青藏高原，整个的这样一个地区，对它的一个珠峰所在地地理环境啊，自然禀赋啊，包括它的动植物的情况，然后冰川的分布，它的地质，还有它的气候环境。然后从这些角度对珠峰有一个科学的认知之后呢，关于珠峰的形成以及青藏高原的形成，刚才白老师也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这个也是在认识珠峰和科考珠峰，通过六次大规模的珠峰地区的科考，以及我国开展的两次青藏高原大型科考的一些最新的科考成果，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第一手的这种图文的资料来展现它珠峰地区的整个地貌情况，包括它的自然环境的情况。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是从科考史、测量史还有攀登史，就是人类对珠峰、对自然高峰、科学高峰的不断的探索，这样的一个历程的一个回顾，然后包括它的一些成果的展示啊，还有一些通过这种图文的形式来向读者全面的展示珠峰。 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白灵老师哈，就是对珠峰以及珠峰的周边啊包括比如说像定日啊樟木啊，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个吉隆沟啊等等这附近啊进行科考，科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科考的主要目的呢，是因为珠峰的存在，它实际上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 比如说呢，比如说会有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青藏高原隆升之后呢，它地表发育着大规模的冰冻圈，那么这些冰雪消融之后呢，不断的向外流淌，孕育了中华文明和古老的印度文明。比如李白在他的诗句中就曾经有这样的描述：黄河之水天上来。另外高原隆升之后呢，对生物圈和人类圈也有很重要的影响。比如在登山队中担任向导的夏尔巴人。他们为什么能很好的适应高原环境呢？因为他们的体内呢，实际上有特别的高原适应的基因。而这些基因呢，我们发现早期有智人丹尼索瓦人，他们的存在可能对夏尔巴人的基因有重要的作用。所以高原形成之后呢，对生物的演化呀、形成啊，以及全球的扩散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会想说，那珠穆朗玛峰离我们这么远，包括比如我们生活在北京啊，去一次珠峰简直太难了啊！那离那么老远，那它只不过存在是存在那里的一座山嘛，是吧？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读者们可以通过我们这本书里面的一个介绍，比如说珠峰它是一个小型的地球系统，就是你在珠峰地区你会看到的有一个几大圈层，它是一个地球生态系统的缩影。我们印象当中觉得珠峰它是一个冰雪覆盖之地，但实际上珠峰地区它汇集了从赤道到北极所有的自然带分布。我们会看到各种植物在这个珠峰地区它都有个集中的展示，还有生物，像斑头雁它能飞过珠峰的峰顶，它能飞到8000米以上的高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还有雪豹，然后还有雪雁、雪鸡，能够适应当地的这种恶劣的生活条件，然后会看到很多的生物，珠峰地区也有很多的生物，还有就是比如说青藏高原它的隆起，对我们的气候环境影响也很大，然后珠峰它当地的这种冰川它的覆盖量是很大的， 对 它的这融水呢，就直接就是我们国家的很多包括亚洲很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然后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长的拉页，是讲的是亚洲水塔，十几条亚洲重要的大江大河的发源地，通过这张地图都能有一个很直观的展示。 对对，我们看到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 对，长江、 长江、黄河， 对，都是发源自这里的， 是青藏高原的， 对对， 是吧？ 是的 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云南省的西北部出现三江并流，如此壮观的这样的景观。 对，是的。然后，所以我们说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那珠峰地区呢，它就是青藏高原第三级的这一个顶级的一个展示。 嗯， 然后科学家们通过每年对这个珠峰还有青藏地区的这种科学的探索，不断的科考认知，来监测全球的气候变化。然后包括这种生物的采集，像这本书里面，我们收集了一些关于珠峰地区的植物的、动物的这些生物的图片，就非常生动的展现珠峰当地的一个生态的环境。 嗯， 就是你通过珠峰地区的生态环境，能够了解我们地球上面的这种生态环境还是很良好的，现在就是说没有受到这种污染，可能还是最后的这种一方的净土。 嗯，对对 对， 没错。因为这本书呢，我在翻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它非常的漂亮哈。啊，之所以说的很漂亮，就是它有大量的图片。 嗯， 哪怕呢，可能对于这种科学考察不是特别了解的朋友，看了图片也是感受到很震撼。那我想问一下二位，就这些图片，我们是从哪里收集来的呢？ 书里面的这些图片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有摄影作品，还有地图，有信息图表，还有一些非常珍贵的这种史料图片。首先呢，就是我们是由出版社联合了青藏所，还有青藏科考队，登山队，还有古翠大队等等编制单位，我们从编制单位获取了一些关于珠峰的一些图片，珍贵的图片。还有我们就是有一些合作的图片库和摄影师，然后通过这种精选，然后选取了100多幅的摄影图，还有将近90幅的这种地图和信息图表。 那么像这种摄影的图片，我们很好能够理解，因为它能够展现出珠峰之美嘛，是吧？那这些信息图表、这些地图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地图，它是对一个地区它的地理范围、它的地理位置、地理特征一个最直观的展示。通过地图呢，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地方它的一个位置啊，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周边环境。那通过信息图表，我们是讲的是信息图表，就可视化。这个也是现在在很多图书、科普图书里面非常有亮点的一些地方，这也是我们这本书的一大亮点。然后我们通过这种信息的采集和提取，然后通过这种新颖的创新的设计形式，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有几个信息图表，18条人类攀登珠峰的路线 啊，对 啊， 对， 然后还有就是结合这种插图的形式，如何从北坡登顶珠峰，还有就是两次的青藏科考的一个成果的集中展现。通过这些信息图表，我们可以对珠峰相关的知识有一个直观的可以感知的一个体验和认识。 对，而且呢，在这本书当中啊，还有几个非常大的、非常长的拉页，是吧？ 是的。 比如说我拿其中一个拉页，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拉页来做举例子啊，就是当时呢，在这个奇乌拉山口所拍摄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珠峰的早晨的日照金山的照片。因为在全世界海拔超过8000米以上的14座高峰里面，只有在这个山口能看见其中的5座。 对，是的。 那除了珠穆朗玛峰，我们能看到洛子峰，能看到甘城张家峰，能看到卓奥有峰，能看到西夏邦瓦峰，是吧？能看到这几座山峰。当我发现这本书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巧思是什么呢？那么我们在这一面上看到了这几座山峰的照片，那我们把这拉页翻过去，发现是相对的，正好和这个大拉页相对的一个地理的图片，它标注了每一个山峰的高度，它标注了附近的一个自然的环境。这个我觉得这个设计就很让人会心一笑。对，当时我们这个是如何考虑的？ 首先我们是想用这种的长拉页的摄影图片来展现珠峰所在的喜马拉雅山脉，这种群山，就是万山之宗，然后群山来朝的这种的感觉 就是它非常的震撼。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背面放的这张图片呢，是一张影像地图，这是我们出版社来绘制的。 哦， 对，根据 出版社绘制的。 对对对，我们是根据这些信息然后来提取来绘制的。 嗯， 然后通过这个图片呢，前后有一个对比，然后这样的话就把喜马拉雅山更立体化了。 嗯， 然后通过前后的对照，你可以了解这些高山所在的位置以及珠穆朗玛峰它周围的山峰的情况。 有这么多图片哈，我们最后在这本书当中入选哪个图片，不入选哪个图片，我们从编辑这个角度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首先这张长图呢，我们是从三幅长图里面来选出来的。 您是说这个 对 奇乌拉山口这张 照片 是吗？ 对对对， 啊啊， 是的啊，这张选的是一个中等长度的。 还 有 不是最长的。 对，但是这张图呢，它的整体的拍摄的角度还有包括它的色彩是最好的一张。然后还有我们就是在选择的过程中呢，包括每一张图片从不同的景别来展现珠峰周围地区的一些风景。 嗯， 比如说有晨光下的珠峰 啊，对， 然后有星空下的珠峰， 嗯， 还有就是珠峰金顶， 嗯， 还有珠峰的奇云，然后还有就是空中的，从宇宙的角度来看珠峰， 嗯， 然后从地面就是远观珠峰它是什么样子的， 嗯， 然后从这种不同的景别、不同的季节呀、不同的时间来展现珠峰的美。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珠穆朗玛峰啊，因为它周围人迹罕至嘛，可能很少有能够受到这个人类生活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呢，因为人类遍布在世界各地哈，那么像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人类这样生活的一些干扰？还真的是像我们想象的如此的这个纯净吗？能不能请我们的专家啊，请白灵老师跟大家讲一讲。 确实是这样，刚才王鑫老师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地球系统科学。 嗯， 那么传统上呢，我们经常会认为板块的构造运动会对地表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嗯， 实际上呢，通过二次科考，我们逐渐的认识到呢，不只是构造运动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实际上呢，环境变化，比如说侵蚀作用以及人类的活动， 嗯， 也会反过来对构造运动和地震的活动等等带来影响。 嗯， 所以地球不同的圈层之间呢，它的作用是相互的，不同的圈层是相互耦合的。 嗯， 所以在图片的选取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尽量考虑哪些是我们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比如对于珠穆朗玛峰的这个图片，接下来下一页呢也会有相应的标注，它不同的高度是什么样的岩石，嗯，那么珠峰地下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嗯， 所以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这也是二次科考的成果， 哦， 我们希望能在这本书里边更多的呈现最新的关于珠峰的一些认识。 嗯，哎，这里我还想问你一下，就是珠峰下面是个什么样的结构，这个我们是如何发现的，如何确定的，因为我们看不到嘛，是吧？ 研究地下的结构呢有不同的研究手段， 嗯， 比如地震学。 哦， 地震学的手段呢就是好比照亮地下的一盏明灯一样。 嗯， 那么在珠峰脚下呢经常会发生大大小小的地震，那么我们在地表通过架设地震台站就可以接收到这些地震波，而这些地震波呢在地下传播的过程中呢是反映了地下不同圈层它的结构的特点。 哦， 所以通过地震的观测我们会了解地下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嗯，这是一种方法是吧，通过地震波。嗯， 另外岩石学， 嗯， 野外的观测和采样也会提供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板块印度板块俯冲之后呢，在俯冲的过程中它会慢慢的折返到地表，也就是地球深部的岩石会带到地球的表面，那么通过这些岩石不同成分的变化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板块它俯冲会俯冲到多远，它是以什么样的角度俯冲的，所以各种不同的观测手段， 哦，嗯， 地质学地球物理学都会对珠峰地下的结构 提供很多新的约束手段。 哦哦，哎，这里可能要问你一个，就是就我很好奇的问题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陆板块的漂移学说是吧？那么两个板块相碰撞，是不是必定有一个要冲到另外一个下面去，没有俯冲的就要抬上去呢？ 两个板块相互碰撞之后呢，它会有不同的相对运动形式。 嗯， 比如一个板块如果密度很高，它很容易俯冲到另一个板块之下，这是一种俯冲模式。 嗯， 那么这两个板块呢，如果是相对运动的，它会发生横向的相对变化，这样会发生走滑形式的一个活动断层。 哦， 所以在不同的地区运动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地表隆升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在珠穆朗玛峰地区，因为印度板块呢发生了深俯冲，俯冲到青藏高原之下，所以就像推土机一样，慢慢的将上面的青藏高原抬升。 印度板块现在这个俯冲已经结束了吗？还是它还在继续的移动？ 印度板块还是在持续不断的向北俯冲，但是呢，俯冲的速率没有以前那么快了。当这两个板块没有相遇的时候，相互运动的速率呢，大约是一年十厘米左右。但是相互碰撞之后呢，它的俯冲速率就慢慢降低了。但是呢，速率仍然是在每年大约五厘米左右，相当于人类的指甲生长的速度。但是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青藏高原就会慢慢的抬高。所以说，印度板块的俯冲过程中呢，它是相当于一个沧海桑田的巨变。整个俯冲的过程记录了地球的演化历史，所以我们需要研究青藏高原，研究珠穆朗玛峰，需要认识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家园。 嗯，是这样的哈。我们也知道呢，其实珠穆朗玛峰啊，现在呢，我们国家也从各种不同的这种力度来对珠峰进行保护。比如说，原来游客可能能够到达海拔5200的珠峰大本营，在那里能够过夜，是吧？那么现在呢，只能到达这个海拔4900米的这样的一个绒布寺了啊，而且也不能够在那里过夜了哈。那么这样的一种变化，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珠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少受人类影响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这样的目的呢？ 保护珠峰肯定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国家现在对珠峰地区有一个珠峰国家公园，然后珠峰国家公园的这个也会在后续它有一个规划，保护珠峰呢，这个实际上我们国家一直都在进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首先这个海拔的下降，就是这个珠峰大本营包括游客可以到达的这个地方，那是对珠峰地区的一个保护，还有就是对珠峰它核心地区的科考呀、登山呀等重要活动的一个支持。就说在进到珠峰的核心区，只有科考工作者还有就是登山工作者经过这样的特许才能进到这个区域里面，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本书然后能够了解到珠峰更高海拔的一些风景呀，包括它的一些路线。 对没错，因为当年我去这个珠峰大本营的时候，当时还可以去那儿，其实我特别想能够亲眼见到一下绒布冰川。当时这个现场的人就说你是见不到的，说绒布冰川从我们这里还要徒步16还是25公里才能看到，你今天是不可能见得到的，而且那里是不许普通的游客进入的，是吧？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想看到绒布冰川的话，其实也只能通过照片、通过书能够看到了，是吧？ 对，是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二位认为哈，我们的读者就是可能对科学不是特别了解的一个普通的读者，我们大家就是想要了解珠峰的这样的读者，通过看这本书能够了解到一些其他的也是讲珠峰的书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吗？因为其实讲珠峰的书挺多的哈。那么这本书它的最大的特点，你二位认为在哪里呢？ 我想读者通过这本书呢，首先可以了解实际上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在很多方面呢已经走到了国际的前列。 比如说呢？ 比如说对于青藏高原俯冲结构的认识。那么传统上来讲呢，我们知道印度板块向北俯冲，那么俯冲的结构呢，它只是南北方向有更好的认识。但是通过青藏高原二次科考，我们发现俯冲的结构呢 不仅是自南向北会发生俯冲倾角的变化，实际上自西向东也会发生不同倾角的变化。在有些地区呢甚至发生了撕裂。那么我们通过二次科考获得了这些认识，如何呈现给读者？通过与地图出版社的合作，他们将科考的这些结果呢逐步的数字化，然后通过图片的形式能够更加直观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我们的编辑王欣妮跟大家讲一讲。 好的好的。我觉得通过这本书呢，我们是想建立几个链接。首先是大众读者和这种专业的科学知识之间的链接，也就是科学和社会的链接。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以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用这种专业的科学的科普的知识，用娓娓道来的有温度的来讲述珠峰故事的这种语言，还包括一些精美的一些图片，丰富的信息图表，向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能够展现珠峰它当地的一种恢宏壮美，还有震撼，这是自然之美，包括珠峰的一些背后的科学知识。其次呢，是我们想建立珠峰和地球整个地球的一个连接，就是珠峰它对地球的发展，对我们人类的生活，它是息息相关的。通过这本书，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读者对珠峰和青藏高原有一个深度的认知。如果能够唤起大家对珠峰和青藏高原地区的热爱和保护，那我们这本书可能就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 另外通过这本书呢，我们也希望读者更好的了解青藏科学精神。我们知道在珠峰的科考史上留下了很多光辉的名字， 没错， 一代一代的青藏人正在不断的践行和谱写青藏科学精神，那就是脚踏实地，勇于探索，协力攻坚，勇攀高峰。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在这本书里面呢，我们是有青藏科考精神，有登山精神，然后还有一个测绘精神，就是通过科学家们探索自然高峰，还有科学高度，然后攀登者嘛，探索的是生命的极限，探索的是这种自然的高度，还有测量者工作者们探求的是地球的高度，通过对地球之巅还有我们的科学之巅精神之巅的这样的不断探索的极致之旅，能够带领大家感受到我们国家科技的发展，感受到我们对自然的一种呵护。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本书哈，《走进地球之巅》。也希望我们的读者通过看这本书，通过了解这本书，了解更多的相关的科学知识，还有这样的更多的这种科学的理念，还有精神哈。好，非常感谢两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 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 哎，